感觉眼睛快重影的时候，听到老爷子说， 燕郊的开发权要重新竞标，这回景辰集团参加吧，到时候可以交给小猛来做。 雷猛听到自己的名字，精神怔了一下，抬眼望过去，没看清楚老爷子的面容，就对上了秦大柱凌厉的表情。 哼，爸，他行吗？ 我看比你行。我虽然不太懂，不过觉得他那图画的挺漂亮的，肯定比你要靠谱。 雷猛不知道老爷子说的是什么图，不解地看向秦锦城。 之前竞标的设计图，我私底下拿给老爷子看过一眼。 秦锦城解释道。雷猛点头。 哦，我都有认真画的。 他扬着一张笑脸，加上醉意，那脸上微红，看起来又萌又呆，惹得秦锦城特别想不管不顾地把他按倒。韩素君见秦大柱这还想要反驳，便开口说道， 我看没什么不行的，小猛看起来不像那么不靠谱的人，你就不能相信他们一回啊？ 秦大柱见自己的爹跟媳妇儿都站在自己这个儿媳妇这边，只好作罢，对这事儿不再言语。雷猛迷迷糊糊地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问题，可始终想不起来是什么，到最后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都不知道了。秦锦城呢，没比他好多少，俩人就着一身酒意，连衣服也没换，直接躺到了天亮。白天那天那冤仇妥妥的是没折腾成。第二天呢，俩人醒来的时候动作出奇的一致，揉着脑袋揉着眉，一脸的一言难尽。雷蒙打了一个哈欠说， 啊，我早上有会得去公司，是你先洗还是我先洗啊？ 一起洗也可以。 秦总从床上下地，嫌弃地把身上皱得不成样子的衬衣扯下来扔了，伸手去扯裤子的时候，想起昨天的账还没有收呢。 不了吧，大早上的，我还上客房去洗吧。 雷猛拿着衣服往客房走的时候，秦锦城也没有拦着他，他早上也有一个会，燕郊的事儿啊，这回不能再出乱子，他得提前做好安排，再加上一些旁的还有结婚的事儿，他最近都会很忙的。算了，就让这小东西再逍遥些时日，反正他们来日方长，不急着一时半刻，这账迟早是要还的，撩了他就该做好被他弄到下不来床的觉悟。秦总呢，一点都没觉得自己恶魔，收拾妥当后下楼，早餐已经摆上桌，除了早餐之外还有一碗醒酒养胃汤。雷猛端起来喝了一口说道， 哟，程哥哥，咱们家什么时候多了位田楼姑娘？ 是爷爷把何叔派过来了，你要觉得不自在，我再让他回去。 雷猛一边吃早餐一边摆手道， 没不自在，我们现在都忙，有个人在家里收拾也挺好的。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等搬过去以后得再安排个佣人。 雷猛抬眼看了他一眼， 这事儿再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搬过去啊？ 下午抽个一个小时出来去趟房产局办证，等拿到房产证我们就搬过去。 行。 雷猛没问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这事儿不用问都不该想，想了就矫情。他们这一直处在热恋中的男男不需要玩矫情那一套，不过拿到本本的时候还是让雷猛有些意外，那上面是自己的名字，没有秦锦城的。他看过去的时候，人秦总特别的傲娇地说， 我名下的房产太多，觉得这套还是写你的合适。 签字吧。 那怎么会有一种被人拿钱给砸了的感觉呢？居然不他喵的生气也是神奇。不过平时这事儿不都是雷大少爷经常干的吗？这什么时候被人拿钱砸过呀？从房产中心出来，秦锦城又搂着雷猛亲了一记，咬着他的耳朵说， 乖宝贝儿，挑个日子搬家吧，以后咱们俩可就要搭伙过日子了。 有人跟我说，搭伙过日子这个词儿是形容年老色衰了没有恋爱激情的人随便找一个人凑合一起生活的意思。程哥哥，你这么说是几个意思啊？ 真矫情，这话谁说的，这么欠抽。老子要跟你过日子，谁有意见了？ 没，行了吧？那你倒说啊，我到底怎么样？ 雷猛勾着秦锦城的脖子，仗着年纪小，那难得的撒了一回娇。 够劲，又狂又野，腰软腿长，绝世之容是个妖孽，让老子欲罢不能。如何？ 那我是不是应该说，陈哥哥高大魁梧，狂野有力，是个真男人呢？ 秦锦城引着笑，满意的勾唇。 这话我爱听，瞧瞧，咱这谁是媳妇儿，谁是老公，不就一目了然了？ 滚蛋！老子晚上要收账，你最好配合点，别等我动粗。 说完，俩人都乐了，搂在一处笑得车都在震。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车里正在上演什么少儿不宜的画面呢。最终呢，他们也没能折腾出什么花来。笑够了，就各上各车，各回各公司了。晚上的账也没收成，秦锦城熬到12点过了，这才回家。雷猛也加过班，脑细胞消耗过重，就算搂着秦锦城那精壮性感的腰，也没有那个心思了。简直了，感觉自己再这样下去要废了。这一忙就是一个星期，燕郊了事儿总算是尘埃落定，要归了秦锦城集团了。那天后的第二天，雷猛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里见了安哲臣。想起来上次见面已经是好几个月前了，安哲臣早已经不是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富二代扛把子，也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温润儒雅稳重有成那种商业精英了。或许啊，是视角变了，也或许是雷猛现在啊认识了秦锦城，眼光高了，这看别的男人总觉得差了一点什么。反正现在的安哲臣在他眼里已经不是那个当初让他多少会畏惧几分的安哥了。雷猛走上前来，到安哲臣的对面坐了下来。 安哥， 谢谢你还肯叫我一声安哥。 安哲臣看着雷猛的目光极其复杂，这个少年是他看着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从17、18岁他的狂傲之气出露之时，他便喜欢着他。曾经的他在他眼里像是一个需要被精英呵护着的高档花瓶。京市富二代的圈子里少男少女那么多，而他想宠的偏偏就只有雷猛，而也只有这个人不屑于他的宠溺。安哲臣有时候在想啊，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为什么会跟雷猛走到今天。后来他想通了，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没把自己跟雷猛摆在同样的位置，他把他当花瓶愿意供着宠着，却没想过他原本是一个铜铸的花瓶，不仅漂亮还坚硬耐摔。他瞧不起自己用下作的手段逼他臣服，也鄙视他用金钱来买他的人。雷猛需要的是同等的认可和尊重，他们可以合作，他也可以欠你钱，但不能用身体作为交换。不过这些在安哲臣明白的时候早就为时过晚了，秦锦城的出现让他失去了所有的先机和可能，他注定无法得到这个人。 其实雷猛要知道安哲臣如此想的话，肯定会大笑出声，这心道一句，想多了，他并没有那么伟大高洁。他之所以拒绝安哲臣的帮助，原因从头到尾恐怕就只有一个，他看不上他，仅此而已，就这么简单。